认为结果可能反映选民对政府处理疫情和对东京奥运立场的不满，可能为自民党总裁菅义伟带来压力，亦可能影响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的选情。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山口泰明表示，会认真看待今次选举结果，在众议院选举前检讨不足之处。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637点，跌146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66，英镑10.738，瑞士法郎8.423，澳元5.836，加元6.296，新西兰元5.453，欧元9.207，每百日元对港元6.9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64美元，卖出1,785.15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另一个低压区影响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地区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骤雨增多，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咧，影响到路面挤塞噶。咁先讲龙翔道啦，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噶。龙翔道天桥啊，去荃湾方向喺彩虹村对出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对出。荃景围天桥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江南工业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荃景围天桥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江南工业大厦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就喺泽安村，就系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慢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咁车龙咧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泽安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模糊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龙尾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中国点点点的网络专员何立燕。在很多网络热话，网民即使遇到什么奇怪事，都会乐观地面对，所以很想点这一首歌给大家，陈奕迅的《致明日的舞》。 会叹气，会怯慌，更看到那处可心我。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听见中国，期待你的点唱。 再与你转个圈，发觉你会更内耗。 开始倒数啦， 镇定啲，我哋得噶。 仲有几耐啊？ 唔多噶啦，7月9号就截止啦。 截止？乜你哋唔系拆紧计时炸弹咩？ 我哋系嘉许紧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嘅人，赶住提名佢参加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嘅香港人道年奖2021啊！ 我都有人要嘉许噃， 咁就即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啦，7月9日就截止噶啦。 可唔可以熄咗个倒数声去啊？ 可以。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7月5日，5000元消费券计划开始接受登记。 警方拘捕一男一女，涉嫌在社交媒体发表煽惑杀警及纵火言论。 新增3宗英国输入个案，均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 普京签署新版国安战略，提及与中印合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1年7月5日在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萧乐文在这里。早晨各位观众听众，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大岭靶场和粉岭新围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昨日咧就系呢个5000元电子消费券嘅第一日咧，可以接受登记申请。你会唔会昨日都系忙住做呢样嘢，或者都已经做咗登记咧？咁见到咧，政府就话啦，截至昨日下昼啦，6点咧，就已经有大约咧系155万嘅人咧，系经过网上面咧系做呢个申请噶啦。喺登记嘅网站咧，其实都分两类嘅，一类就系即系有智方便嘅用户啦，另一类就系非智方便嘅用户啦。咁智方便就系一个即系政府推出嘅一个程式嚟嘅。咁见到寻日咧排智方便条队咧登记嘅人龙咧，就话一度有成几十万人，有啲甚至话咧等咗个几两个钟咧，都系未入到嗰个登记嗰个页面嘅。咁亦都话有啲排到去够钟入到去啦，入到去智方便嗰个嘅系统嗰度咧，亦都话出现一啲网络异常嘅情况，最终登记唔到嘅，咁出现一啲所谓即系网络塞车嘅情况啦。咁另一方面，头先讲到有非智方便嘅登记方法嘅，咁呢一个咧用非智方便用户嘅登记方法咧，就反而话唔使等咁耐，就话直接咧就入到嗰个嘅登记页面，咁填好晒啲资料之后咧，大约5分钟到咧就可以完成啦。嗱，咁頭先講到嗰啲網絡塞車嘅情況咧，係涉及邊一啲系統上面嘅問題咧？咁係個登記系統有問題咧，定係頭先講到智方便嗰個系統都可能涉及喺入邊咧個問題？成個登記嘅步驟流程，你自己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會唔會覺得有啲嘢可以改進啊？或者你喺登記嘅時候有冇都遇到啲咩問題啊？或者睇落用落都覺得方唔方便等等咧，都可以同我哋講下1872311，歡迎大家打嚟嘅。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早晨。 早晨，阿张乐文。 早晨，方宝桥，讲下你寻日系有冇做到呢个电子消费券嗰个登记，或者你睇呢个情况又系点咧？ 哦，我有登记嘅，其实我就6点已经起身就去做呢个登记，其实就测试啦，我就唔觉得真系需要6点起身，不过我谂住都要做下测试，所以我6点已经起身就开始做呢个测试啦。 系，咁你见到个情况系如何咧？你使唔使都排好耐啊？或者因为分两条队噶嘛，你系排边条队咧？系 嗱，其实我两边都有试嘅，咁就分别系智方便同埋非即系冇使用智方便我都有去尝试嘅。咁其实6点开始一早咧，就两边都有少许人啦，即系而家又叫少许，因为嗰阵时都系讲紧几千一万人到一排队嘅。咁我覺得都正常啦，有啲人可能早翻工啦，或者啱起身啦，可能好早起身啦，6点啊嘛，都登記咗先啦，就了卻一件心事啦。我諗好多人都係咁樣，就唔想一個禮唔記得咗。咁雖然講真都有成講緊幾個禮拜啊，即係4至6个礼拜嘅時間去登記，咁但係就我諗都好多人中意第一日就做咗呢件事。據聞都應該過咗200万人登記嘅啦，今日咧。 去到6点嘅數字就話150几万咯咁。見到你即係你登記嗰陣啦，見到個情況係點，或者成個流程上面算唔算係順暢咧？即係除咗排得耐啲之外， 其實朝早咧一開始咧就都係等啦咁樣，咁啊等到去我諗7点零開始咧就 開始見到啲網民都話，或者朋友都話登記到啦，就用非自方面嘅方法入到去登記到。咁、 嗯、 我自己就嗱，我就係嗰啲人啦，我就試過用非自方面嘅方法登記，我登記到去個銀行户口嗰度咧，我就填咗個 number 落去啦，我就諗住一定係嗰、那個，我平時都用開嗰個嘅，咁啊搞咗幾次都搞唔到。咁我先就去懷疑，唔知懷疑自己啊，定係懷疑個系統係咪搞錯咧？咁樣 搞唔到嘅意思係咩啊？即係佢有啲 佢因為佢其實中間嗱，當你要填咗你個名啦、你個身份證 number 同個發出日期之後咧，佢、就要問你究竟你個上次登記10,000蚊嗰個四個電話 number 最後四個字，同、埋上次你攞錢嗰個户口最後嗰個五個字。咁、我就一路都以為我係用開嗰個户口，原來唔係，原來我真係攞到第二個户口去用。咁都、最後都填到啦，係啦。咁佢就因為佢俾你撞，即係都唔係撞嘅，佢俾你填五次啦。咁、就五次唔得，佢就鎖咗佢。咁你要重新再做過成個步驟，你要重新排個隊啊咁樣，咁都做咗啦。anyway 就嗰個就即係非智方面嘅方法做咗。好啦，咁但係見到智方面嗰、那個嗰條龍咧，就好似越嚟越長咁樣，咁同埋都即係一路排嗰啲人數嘅 number 就越嚟越高。咁最終我都用智方面登記到，咁但係我諗都用咗一個鐘頭到啦，朝頭早。咁、但係一路去到晏啲咧。就見到好似即係我都仲一路試嘅，我去到9:00幾、11:00幾，我都一路都接嚟試，我就見到嗰條龍好似越嚟越長。反而非智方面嗰度咧，就個個都話哦，咁用唔到智方面，咪用非智方面登記咯咁樣。咁、就好多都係好快就已經登記到啦咁樣。咁反而非智方面嗰邊就一路就 queue up 到好長。咁我哋就都有研究係咩問題咧？即究竟係咪第一可能係嗰個樽頸問題，因為智方便去到上個禮拜咧，大概應該都係有50萬人登記到嘅。咁如果得50萬人登記，咁正常應該我諗10萬人去用一次過已經好誇張。點解會有成最高峰嘅時候，我見過有30幾萬喺度排緊隊喎。咁就除咗係因為有機會，即係我了解過啦。除咗係因為好多人都走去，即係喺登記嘅時候就順便登記埋智方便啦。咁嗰度可能有個樽頸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好多市民可能係因為佢其實都唔係好了解究竟智方便同埋冇智方便有咩分別，咁就將就撳咗智方便。咁結果就導致到嗰邊條隊咧仲更加長啲添咁樣。咁我哋見到其實去到下晝，即係過咗中午時分咧，政府網站都有啲改動嘅，就將嗰、那個即係佢兩個掣嘅嘛，即係佢兩個有個兩個掣，你撳入去上面嗰個就係智方便，下面嗰個咧就係沒有智方便。咁咧就將兩個掣調轉咗。咁似乎咧下晝嘅情況咧就好似舒緩咗啲，雖然都有人龍啦，就好似就冇上晝咁誇張。咁就直到我去到琴晚夜晚再入咧，去到我諗11:00、12:00之後咧，就差唔多冇人龍咁就啦。去到半夜就直情已經係一撳就已經跳入去。因為其實你要講翻俾你聽，智方便當然第一啲聽眾要知道就係話佢係一個電子嘅認證平台，即係話其實喺網上面咧，你用智方便咧係確認你係邊一個。用咗之後咧，其實你就唔需要再填頭先我講嗰啲咩身份證 number 或者嗰啲究竟你個上次攞錢係咩電話 number 啊，嘅嗰啲咁啊。資料就唔使填，直接就彈去就揀你嗰個支付工具㗎啦，已經咁就冇咁多問題嘅。咁但係其實好多市民真係唔係好了解其實智方便係咩嚟嘅，咁所以都要知道呢件事咯咁樣。 咁所以你睇到個系統上面而家排咁耐，算唔算？又後屘又話有啲即係話出現異常嘅情況啊？咁係個智方便嘅系統有問題，就唔係登記呢個電子消費券嘅系統出事，係咪咁？ 我諗其實都係容量問題啦，其實其中一個，即係因為事實上我諗呢個都係唔知算唔算有史以來香港最大型嘅網上登記活動。咁樣，即係已經就講緊，可能80%香港嘅人，可能有接近500萬人要登記嘅，咁所以嗰個系統其實本身睇翻非智方便可以清得咁快咧，我哋估佢預計個容量都好多噶啦，就可能反而冇估計到喺智方便嗰邊咧，因為本來頭先都講啦，其實得50萬人登記咗，可能有5,000-10,000人用已經好犀利啊，同時間咁有咁多，我估係呢個係估計唔到，我估呢個應該一個都幾好嘅經驗咧。政府相關部門都係吸取下，咁下次我都唔使下一次啦。其實今日都有一樣有人登記嘅話咧，我希望今日嗰個情況會暢順好多。 但其實可以點樣改咧？先講到話個容量方面有問題嘅時候，係咪智方便嗰個嘅流量或者容納嘅量可以即刻可以改善到，突然間多好多，係咪可以做到呢一個技術上嘅改動？ 嗱，我諗即刻做就可能有啲難度嘅，咁但係睇佢而家喺即係 overnight 咧嘅時間，我見佢都暢順咗，咁我諗應該都加大咗流量同埋改善咗某一啲嘢嘅。咁其實講嚟講去所謂而家嘅排隊系統點解越排越長？其實就好似我哋平時去買演唱會飛咁樣，如果入面有兩個 counter， 外面排一千人。如果開多五個 counter， 咁外面一千人就快啲消散，所以始終幾多人排隊都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係入面嗰個登記系統嘅容量可以盡快清理到嗰啲人，同埋嗰個指示要清晰啦。即係話，如果個市民你入去登記嘅時候，好快已經做完，好快就走咗咧，其實佢就唔會阻住嗰個系統。但如果佢話嗰啲指示唔係好清晰，我不斷要諗，不斷要，好似頭先我講啊，我成日都以為自己啱，原來錯，咁我淨係喺度搞多十分鐘咧，就已經阻住後邊嗰啲人就消散唔到啦。 其實喺設計上，你覺得排隊登記呢一個位咧，仲有冇啲咩可以改善咧？我見有啲講法就話啊，好唔好真係確保嗰個人係智方便嘅用戶先俾佢排嗰條隊，就唔好排完一輪之後，可能到最後佢自己唔係智方便用戶，又要由頭排過咁。設計上仲有冇啲咩可以改咧？你覺得？ 我諗其實就應該可能可以有機會做得到，就話調翻轉真係喺智方便嗰邊，即係而唔係喺個網站入，即係可能你撳嗰個掣就啊，麻煩你首先去智方便嗰邊先，就唔好去咗一開始就排隊。咁你喺智方便嗰度入完先至最終跳翻入去個網站，咁就會好啲。因為琴日其實你撳智方便嘅時候咧，其實如果排完隊之後咧，係跳咗去一個 QR code 嗰度，嗰個二維碼著咗之後咧，你要去智方便個 app 嗰度登入。跟住咧就開翻佢嗰個二維碼嗰個鏡頭，咁跟住就去照嗰個網上面嗰個二維碼，咁就喺網頁嗰邊登入，咁個智方便嘅 app 咧就用完啦。其實就咁樣嘅，咁但係如果喺智方便嗰邊登入先跳過咧， okay. 可能就會好啲。咁但係咧，當然咧，嗰個樽頸可能就會去咗智方便個 app 嗰邊。 好，唔該曬方寶橋，同你傾到呢度。好，方寶橋就係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嚟嘅。咁頭先講到有關於咧，即係登記呢個電子消費券啦。尋日佢自己都有啲嘅經歷啊，同埋睇到嗰個情況係點喎。咁啊，見到咧，而家政府就呼籲市民咧，就話唔使急於喺頭兩日登記嘅。咁就話今個月17號或者之前咧完成呢個電子登記咧，就可以咧一樣同步咧喺8月1號咧可以攞到首期嘅電子消費券。嗱，見到唔少人登記咧，都有啲組織咧話幫一啲唔識登記嘅人士。包括長者等等咧，係做呢個電子消費券登記，佢哋自己嘅觀察又係點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早晨。 早晨，早晨，蘇樂文，早晨。 早晨，鄧家彪，講下係咪你哋都有幫啲市民登記？嗰個見到嘅情況點啊？擁唔擁躍先講下。 我哋自己工聯會喺全港，我諗都有10幾至30個點咧，即係主要即係我哋喺社區裏面，譬如啲居民組織啊嘅會址裏面，或者我自己昨天咧就喺黃大仙一個社區中心嗰度，藉住一個講座去同啲主要其實係長者啦，去講解消費券係乜東東，有啲咩嘅項目你唔可以用消費券去使錢，咁譬如話交租唔可以咁樣。咁但係整體都係長者都係心急啦，因為始終呢一個月咧鋪天蓋地都係講消費券啦，包括譬如話申請消費券之後嗰四大平台公司有咩著數啊等等，所以其實佢哋都係心急嘅，亦都想即係盡快去登記。咁我哋昨天就有80幾個老友記啦，咁其實我哋自己咗咧就係幫佢網上登記噶。咁譬如我自己專登帶住兩部手提電話，一個平板去到嗰度，咁要網上登記，跟住但係同時我哋叫啲同事一定要預備紙面嘅，即係紙張嘅， 即係表格嗰啲嚟講嘅 表格啦，係啦。咁但係始終我哋朝頭早8、9點啦，又係好多同事講話，網上登記可能都有啲唔穩陣，因為只方便排大隊啦。咁另外嗰邊咧，就雖然話簡單啲，即係話非只方便用戶，但係大家都驚嘅。咁所以當我哋一問啲長者，你哋紙定係網上申請，其實都係70-80%咧係紙嘅，因為紙我哋可以幫佢即刻寫埋啊嘛。咁但係無論如何咧，我先講填表，其實真係簡單方便快嘅。我哋講緊係用5個同事。幫咗80個長者，大概係40分鐘幫佢填曬啦。所以其實真係可以咁講，一份表講真係2-3分鐘已經係完成嘅。咁所以喺表格嘅設計上面咧，係真係唔錯嘅。 你講緊紙嗰個嘅表格 係啦，紙張嘅表格。 咁亦都真係就算攞記者都識填，或者係想幫佢嘅人，無論屋企人又好，或者做社區服務嘅好，都會係做到。咁而家反而嘅症結就係網上面囉，因為始終成個 project 係電子消費券推動，即係電子消費或者係即係啲支付嘅工具啦。咁大家梗係會諗到，梗係用科技嘅方式，用大家今日資訊科技嘅方式去用呢個服務，同埋推呢個計劃咁咯。咁所以琴日估唔到，即係一開走就真係即刻又塞車。咁呢個其實政府係尤其喺市方面嗰個處理能力上面咧，係要檢討。因為譬如政府講智慧城市，佢嗰個藍圖啊，其中一個藍圖嘅報告啦，其實就好強調市方面嘅。智方便是有一個角色的、就話預咗今年裏面會將超過100個的政府服務轉移去呢個 apps 嗰度咧。咁、如果今次我哋睇到嚇、原來咁容易就塞車，咁容易就即係、個系統出現咁嘅情況咧，咁、你點樣去配套到政府想搞即係、智慧城市，用智方便去連結所有政府服務嗰、那個原意咧、我舉個例，我今朝即係電話又嚟之後，我自己再入去個網站嗰度咧，即係申請消費券咧、到而家呢一刻，我撳入去智方便申請咧，佢話我都要等半個鐘。咁其實我諗禮拜一嘅朝頭早仲要咁早八點鐘，我估都消散曬啦。估唔到都係要咁樣塞車嘅。咁、所以其實智方便嘅處理能力，而且唔止係呢一次，嚟緊越嚟越多服務擺喺智方便，咁係一定政府要加大喺網絡上面嘅基建咯。如果唔係，真係又搞出呢啲咁嘅問題。 鄧家彪，我想知道你哋尋日接觸嗰啲嘅唔識登記嗰啲揾你哋求助嗰啲市民入邊咧，係咪即係除咗填表啦？你話都仲有啲係用電子登記幫佢哋登記嘅，係咪大部分都係呢一個智方便嘅用戶，定係佢哋都唔知智方便係咩嚟嘅咧？根本 其實有好少部分以老友記為講啦、我哋八十人，我哋觀察其實得五六個真係有當安裝智方便嘅、而嗰五六個點解會安裝咧？就係當時做檢測或者疫苗注射嗰陣時咧，有啲政府係擺咗個 stand 喺嗰啲中心嗰度咧，去幫人做嘅。佢就係經嗰個途徑嘅。咁、其餘真係冇嘅。不過咧，因為個設計上，尤其琴日朝頭早嘅設計，智方便嘅經智方便去申請呢個消費券，係擺第一個 button 啦，第一個掣嗰度嘛。咁、所以好多人冇撳咗入去先咯。咁就有一個唔好嘅效果。好啦，咁就算熱場我哋幫佢唔係用智方便呢，可以即刻入去呢，但係其中一個難處呢，就係經常要睇嗰唔知九幅圖定十六幅圖，叫你搵十字路口啊、的士、 即係佢認證你係真係一個人嚟嘅，佢即係嗰啲驗證啦。 佢作用，佢個驗證嘅即係叫你揀圖，然後剔剔剔呢去通過個驗證，係確保你唔係嗰啲自動程式嘛，唔係嗰啲高頻自動程式去破壞個系統，呢個明嘅。咁但係其實係咪用下另一啲方法？因為唔好話長者睇嗰啲圖睇得辛苦，就算即係我啲同事，我哋幫佢嗰啲咧，其實睇嗰啲圖都睇得辛苦嘅。咁所以而且唔止睇一次、要經過三次咁嘅驗證、其實就係呢一度係最難嘅地方咯。第二就係咧，如果紙張嘅申請咧，即係用書面申請咧，係唔需要寫銀行户口嘅。但是如果網上申請呢，是需要寫銀行戶口號碼，就是上次拿10,000元的銀行戶口號碼去確認那個身份。咁所以好多老友記其實佢就在呢個位度唔記得囉。啊，我上次用邊個銀行戶口收過10,000元呢，或者佢記得邊個，但佢身上面冇嗰種資料囉。 咁你覺得唔好啲呀，反而係。 所以但係呢個其實我知道係為咗驗證嘅身份冇辦法。但係如果你話要做一個職場嘅協助呢，原來最後都是紙張嗰個最快最方便，因為網上嗰句只要話佢唔記得上次收過10,000元係用邊個户口呢，其實我哋就做唔到啦。咁最後我哋都有個建議嘅，即係我哋講驗證嗰個問題上面，即係智方便要加強嗰個處理能力，要政府立即要做啦。另外就係就算唔經智方便呢，其實係咪一定要用驗證嘅方式，用呢種嘅簡圖嘅驗證方式，可唔可以用嗰啲 OTP 呢？OTP 即係話輸入咗電話號碼入去之後咧，就發一個一次性嘅密碼咧，去到你嗰、那個即係經短信去到你手機嗰度。咁你睇到個一次性密碼 OTP， 咁你咪入翻去嗰、那個網絡度申請咯。咁第一確認你唔係機械人，第二確認你個手機號碼就係嗰個用家 就是入緊去嗰個申請。咁我覺得就會好過用呢啲簡圖去通過驗證嘅方式咯。係啊， 整體啲街坊我最後都想問下啦，啲街坊對於即政府派消費券嗰個意見係點咧？除咗登記嘅流程之外，你自己聽到？ 其實佢哋當然。有啲人會講現金梗係好啦，但係咧，我哋講要雙贏嘅，就係話除咗有受惠之外咧，其實個社會經濟一定要好翻，咁你啲屋企人就業機會都會多啲啊。咁講到咁樣咧，其實大家都好認同噶啦。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就見到琴日嗰啲阻滯啲沙石啫，咁希望即係呢個計劃都係幫到成個社會咯，就精神上面。 好啊，唔该晒，邓家彪同你倾到呢度。邓家彪咧就系工联会嘅九龙东总干事嚟嘅。讲到消费券嘅登记啦，咁其实而家咧讲紧四个嘅支付嘅平台啦，咁啊八达通啦，有支付宝香港啦，有WeChat Pay 啊，咁仲有呢个Tap and Go 嘅。咁啊而家讲到有一啲嘅支付平台咧，其实就系喺7月4号啦，至到17号咧做咗登记嘅话咧，第一期咧就系8月1号可以拎噶啦，第二期咧就系10月1号啊，如果都系喺呢个时间之内。不过咧，其实喺之后7月18号至到8月14号咧，都可以继续做呢个登记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名71岁嘅的士司机遇劫，损失超过10000蚊嘅财物。事主凌晨12点几由长沙环海丽村接载三名男子到马鞍山乌鸡沙村嘅时候，被对方袭击，并劫去大约600蚊现金同埋3部总值10000几蚊嘅手提电话。责任其后落车往利安村方向逃去。司机报警求助，冇表面伤势，无需送院。今年3月堵塞苏伊士运河的长赐号货船船东和保险公司表示，已经和埃及运河管理局达成和解协议。运河管理局说，长赐号将于星期3获放行，届时会有协议签署仪式。长赐号今年3月23日驶经运河时，怀疑因为强风导致搁浅，船身打横堵塞航道，6日后重新浮起脱困。事件嚴重影響全球貿易，埃及當局其後扣留貨船，要求船東賠償。目前不清楚和解協議涉及的款項。運河管理局最初要求船東賠償超過9億美元，彌補打撈工作的費用和聲譽以及收入損失，其後降至5億5千萬，但船東和保險公司認為金額仍然太高。美國邁阿密市郊住宅大厦局部倒塌事故，至今确认24人死亡，仍然有121人失踪。当局已经暂停搜查幸存者同死者遗体，争取在风暴吹袭前拆卸大厦余下部分。由于担心风暴吹袭会进一步影响大厦未倒塌部分的结构，增加搜救人员的安全风险，当局星期6决定暂停救援。迈阿密戴德院院长卡雅表示，在决定前已经通知失踪者的家属，强调只要完成拆卸就会恢复搜救。消防说，工作人员会在大厦未倒塌部分的地基钻窿，以便放入炸药。风暴埃尔沙当地星期日朝早集结在牙买加海岸附近，最高风速每小时95公里，预料星期1掠过古巴，最快星期2吹袭佛罗里达州西部。教宗方济各被送往罗马一间医院接受预先安排的结肠手术，期间需要全身麻醉，手术后情况良好。84岁的方济各当地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向信众发表讲话，期间面露笑容，并向信众挥手。梵蒂冈发言人其后公布，方济各要到医院接受预先安排的手术治疗结肠问题。报道说，今次是方济各2013年当选教宗以来首次入院。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661点，跌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7，日元111.19，瑞士法郎0.922，加元1.234，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是1785.32美元，卖出1786.41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三骤雨增多，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阿 Toby 先同你讲啦，荃景围天桥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江南工业中心有交通意外，咁头先需要全线封闭。啱啱咧收到个最新嘅消息，就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但一带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象鼻山路天桥，近住愉景新城。咁亦都影响到青山公路嘅荃湾段上翻去屯门公路挤塞，车龙去到福来村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景围天桥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江南工业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挤塞，车龙排到去象鼻山路天桥，过咗愉景新城，咁下路青山公路嘅荃湾段上翻去屯门公路咧，亦都挤塞，车龙去到福来村对出。咁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仲系未清理好，咁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另一边咧去到伟业街，近住启祥道对出，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住启祥道。较早前将军澳道入回去将军澳近住秀茂坪道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出，就是将军澳道入回去将军澳近住秀茂坪道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观塘游泳池。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路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后少少，近住狮隧入口嗰段咧，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泽安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噶。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嗰段咧比较挤塞，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跟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咧都系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福亨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过咗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份超过2000页的联邦调查局秘密档案解封，被监视的对象竟然是一代喜剧泰斗查理卓别灵。 查理一向以滑稽的演技讽刺美国社会时弊，但是他隐晦的政治立场就令他成为打压对象。 到底这些秘密文件隐藏着什么惊人内幕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查理决战 FBI， 听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黄淑仪。 笛卡尔讲过我思故我在，方大同就唱我爱故我在，谢安琪又说我歌故我在，那你呢？你又会怎样定义自己的存在？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哲学关我事。 2021年7月5日，5000元消费券计划开始接受登记。 警方拘捕一男一女，涉嫌在社交媒体发表煽惑杀警及纵火言论。 新增3宗英国输入个案，均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 普京签署新版国安战略，提及与中印合作。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有关于电子消费券，电子登记方面咧，就系寻日朝早6点已经开始噶啦。咁就可以喺7月17日之前咧，系完成好登记嘅话咧，市民咧第一期嘅消费券咧，可以8月1日咧可以收到噶啦。咁除咗讲到电子登记之外咧，其实书面嘅申请咧，其实7月5日。即今日啦，開始咧都係收表啦。咁只要咧係喺個表格嗰度咧填好曬你身份證嘅英文名啊、中文名啊，或者亦都要填埋啦呢個嘅身份證簽發日期啊，做咗一個嘅聲明啦，講係就住呢個在港居住要求等等咧。咁就第一期嘅消費券咧就會一般啊，而家講緊就係一般會喺9月1日咧就會發放到去你指定嘅儲值支付工具嗰個帳户嗰度嘅。而家即係有兩個方法，有電子登記同埋書面嘅申請。電子登記頭先都講到啦，有分係智方便嘅用户嘅登記嗰條隊，同埋非智方便登記嗰條隊嘅。你呢段時間或者尋日開始有冇都做呢個登記咧？你自己見到係點咧？歡迎打嚟1872311，我哋會繼續聽你嘅電話嘅。電話旁邊有陳小姐，早晨。 早晨啊，蕭生。 係你好。 咁我就講一講我尋日嘅經驗啦。咁我首先咧就我自己本身有登記八達通嗰個嘅，同埋呢個 Alipay， 我冇 WeChat 同埋 Tap and Go 嘅。咁所以咧，咁我朝頭早咧我就我亦都有 I am Smart 嗰個支方便嗰個嘅。咁我就朝頭早我諗10:00咧，我試下用 I am Smart 嗰個，我就要排隊排個幾鐘頭嘅。咁我朋友同我講，佢話你唔使用 I am Smart 㗎，你唔使用支方便，你試用其他。然咧我晏晝咧。我就重新再做一次，我就用呢、這個晏晝我再做一次， 即係唔係智方便嗰條隊啦，就 係啦，我冇用智方便嗰條隊，我直接就用 Alipay 嗰條隊。係咁用 Alipay 嗰條隊咧，我前後總共用咗大概2分鐘，我就搞掂啦。 Alipay 都有分智方便同唔係智方便嘅嘛，但係你就唔係智方便嗰只，你就 冇錯，因為我 click 入去佢有得不是智方便，我就用不是嗰、那個，我就用前後用咗。2分鐘左右的時間，我就搞掂曬。不過最麻煩嗰部分咧，我就覺得係喺認證嗰啲圖表嗰度。譬如你揀單車揀好多張，佢唔止一次，要2-3次去做呢個動作。所以如果咧視力唔係咁好咧，我覺得嗰度咧就真係搞到幾長時間咯。我有其他嗰啲時間其實都好方便、好快手。咁就你要記得你之前上次派10000蚊嘅時候係用乜嘢方法去收個筆錢，咁就會比較。快啲咯，就係咁啦。 你覺得點樣改好啲咧？譬如認證嗰啲，係咪可以簡單啲做得好啲？ 係啊，我覺得嗰個睇圖表嗰個咧，認嗰啲圖真係又朦喎。佢本身 setting 嗰啲圖表真係好朦。我都睇過幾次，跟住佢要話你錯，又請再重新選擇。我覺得呢部分咧真係要搞佢咯。咁但係後尾晏晝我又再重新，我做完呢部分啦，我就重新再試過智方便嗰條去排過，又係都要排我42分鐘。 即整體全日都排得比較長。呢、這個陳小姐嘅睇法啊，不過見到政府都呼籲市民咧，就話唔使急於喺今日或者聽日咧，即呢兩日咧做登記嘅。咁就話喺未來2星期咧，講緊咧7月17日或者之前咧，係完成到呢個電子登記嘅話咧，都可以喺8月1日攞到第一期嘅電子消費券嘅。繼續聽你嘅電話，有張太，早晨。 系啊，早晨啊！咁我琴日咧都成功入咗去嘅，咁我系都系一个长者，咁我就讲翻个程序啦。我觉得咧，我咧就比较咧眼又唔系好啦，手脚都唔系很慢嘅。咁啊就入到去咧，对我嚟讲系都系新嘅呢个，咁我就会好慢啦，但系走去摸索，咁啊都好惊，吓到一惊就话吓30分鐘完成咁样，咁就咧就揿。就睇唔係好清楚身份證嗰度啦，佢個俾個例如咁樣，咁我就唔成功啊出翻嚟，咁我就用一個平台咧，咁就睇下啦，原來咧係有嗰啲網上教啊，咁我就睇咗好多個網上教啦，咁有啲就好簡單，有啲就好詳細，咁當我睇咗一個之後咧， 我就慢慢記落去啦。我知道好慢嘅，咁我就寫低個程序，咁啊入落去啦。咁頭先就講話飛字同埋個咩啦，我又 字方面同飛字方面兩隻 係啦。字方面我真係嗱，第一呢樣咧真係唔知係咩嚟嘅喎。咁呢度咧就係、是、要嗰、那個澄清啦。咁同埋提即係嗰個驗證咧，我撳咗好多次啦，眼唔好喎，撳落去咧問咗好多次喎。 即係撳錯咗啊！佢話你。 佢好，我彈好多圖畫出嚟啊！但我都好多好多次，我點解會咁呢？可能我就睇得即係眼唔係幾好啦，咁可能彈好多次出嚟啦。咁我就好似當個遊戲玩咁，但係個心情咧入邊都好好急，都要超過30多分鐘，差唔多30分鐘咁。咁但係咧，我就有一個提議咧，當政府咧推出一個出嚟嘅時候，咁我覺得我成功咗入去嘅原因咧，原來咧我就係、是、雖然係好慢，但係咧。如果政府係一啲即係唔係好普及嘅或者電子嘅，咁我哋啲長者咧，咁佢個吸收咧係其實我哋都可以學習，但係咧佢好唔好喺一啲嘅平台或者一啲嘅即係慢慢咧就係、是、教我哋，譬如你推出一樣嘢啊。咁你係想普及化啊嘛？你預先做咗呢樣嘢先，嗱咁樣好似頭先話咩飛字咩字啦，嗱我都冇乜記性啦。咁點樣入？嗱首先係點樣入咗嗰個平台先？咁我用英文或者一個字一個字篤落去啦。咁或者中文啦、電影啦咁。咁同埋咧，原來咧。我知道嗰個步驟之後咧，我首先我就要快嗰時候咧，我就預備啲咩咧？我預備原來咧，我係入一啲咩嘅卡啦，個 number 啦。 嚇！即係總之喺教學上面可能都做得清楚啲，等大家易啲明白啲啊！唔該曬張太嘅講到電子消費券咧，佢自己試過做成個登記嘅時候，佢遇到嘅一啲問題。咁我哋不如請一位嘉賓咧，可以睇下會唔會解答到一啲情況啊？有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學玲，早晨。 早晨， 黄学玲先讲下先最新嗰个登记嘅数字，就寻晚就讲到150多万啦。最新有冇一个更新啊？ 系有嘅，截到今朝8点钟，总共收到嘅电子登记数字咧系接近238万。咁其中有超过200万咧，都系用咗上年个现金发放计划有关资料答嗰个两个保安问题，即系完全都唔使轮候就做到嘅登记嚟嘅。 系。即另外其他嗰啲就全部都是用字方便嗰個啦。 哦，唔係，有三款噶嘛，都可以講講啊。因為其實個琴日睇到就係可能有啲市民有啲誤會咗，我睇翻啲報道就可能以為一定要用字方便去做。其實我哋有三個身份認證嘅方法，字方便係其中一個啦。咁另一個就係我哋相信絕大嘅市民，因為6月18日之前其實超過640万嘅市民成功係攞咗10,000嘅。咁呢啲人士其實佢都可以咧係透過答兩條簡單嘅保安問題咧做個認證做登記。咁另外一種咧就係上載嗰個身份證嘅副本。咁其實頭先講個數字啦，超過200万就係答嗰個兩條保安問題啦。咁有接近30万咧，都係選擇咗用上載嗰個身份證副本嘅。咁都係唔使等候嘅。 OK， 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尋日好似又見到唔少嘅報道都講到喺個運作上面個系統上面都有啲網絡大塞車嘅情況嘅。你自己見到嗰個情況係點，同埋嗰個涉及嘅問題喺邊咧？究竟係喺智方便嗰個系統先有呢個塞車嘅問題，定係本身登記嗰個網站嘅系統都有問題咧？ 其實喺智方便嗰個系統，因為成個登記個流程其實都多謝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嘅，因為嗰、那個登記嗰個系統都係佢幫我哋設計啦，咁做曬測試。咁其實琴日好流暢。諗下咁短時間都有超過而家成超過200万嘅登記啦，咁其實都流暢嘅。咁、那個問題出喺邊咧？就係琴日朝頭早我哋發現好多市民咧，可能係想試下用智方便去登記嘅，咁所以就令到智方便嗰個應用程式咧出現咗啲問題。咁因為大家市民入咗去嘅時候，我哋都發現咧，等啲市民好多其實本身都冇智方便嘅户口嘅。咁當佢冇户口嘅時候，佢入咗去咧，佢又要用個程式咧，係即刻登記去成為智方便嘅用家。咁、所以咪啲嘢會坐住，咁變咗令到嗰個系統咧好繁忙。咁於是市民無論係入去個智方便個應用程式啦，或者嘗試用嗰個智方便程式去做身份認證，入我哋嗰個登記系統咧，都出現咗障礙。咁因為好多人就變咗有啲塞車。咁到下晝嘅時候，就逐步嗰個輪候時間開始減退。但是都是長咯，因為最主要就是那個系統塞車咯。 OK， 打一打斷你先，因為有個特別交通消息啊，講下先。荃灣荃景圍天橋往屯門公路方向近江南工業大廈有交通 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去到象鼻山路天桥附近愉景新城，亦都影响到青山公路荃湾段往屯门公路方向嘅挤塞嘅，龙尾就去到福来村。讲多次啊，荃湾荃景围天桥往屯门公路方向近江南工业大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去到象鼻山路天桥近愉景新城，亦都影响到青山公路荃湾段往屯门公路方向嘅挤塞，龙尾去到福来村啊。咁啊，头先我讲到啊，黄鹤玲讲到话，即系整体个情况都系话流畅咁，但系始终咧见到寻日啲人都话有啲等成个几两个钟啦，亦都话一度见到成几十万啊，甚至六十万嘅人喺度排紧队啦。咁呢个有冇得可以喺个设计上面到改善，或者其实今日会唔会？預計都可能都係類似出現翻呢個情況咧，其實 嗱，其實到到下晝或者我哋今朝睇咧，嗰、那個隊已經係短咗啲嘅。當然一來就係我哋都呼籲啦，其實市民都唔一定要用智方便去做登記，因為其實你如果見到輪候一，你就可以係遲啲先再入去啦。因為頭嗰兩個禮拜登記都係同時會喺8月1號攞第一張券噶嘛。咁又或者你可以選擇頭先我哋講嘅另外兩款嘅身份認證嘅方法，都係好方便就登記咗噶嘛。咁市民可以考慮咁樣樣啦。咁當然喺個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嗰邊咧，其實佢都睇翻個系統，睇下邊度咧係嗰個所謂樽頸位啊。咁然之後睇下可唔可以做一啲優化嘅工作。咁琴日下晝做咗啲啦，咁所以係流暢咗。咁或者講一啲數字，大家知道嗰個問題啊。因為嗱，我頭先講咧佢哋睇翻人個數字咧，入去用智方便登記嘅唔少人咧，其實佢完全冇嗰個户口嘅，即本嚟係可能你已經有咗個智方便户口，你先至用呢個去登記嘛。咁咪即時再開咁。正正琴日咧，亦已經係有多咗接近四萬個新嘅户口登記啊，咁係平日嘅十幾倍嚟嘅，咁所以嗰個系統係完全冇預料到有咁嘅情形，咁所以就出現咗啲問題。咁我哋希望喺琴日到今日一路嘅解說啊，或者分析，大家就即係一來就耐心等候啦。如果真係輪候長，咪遲啲再入過去啦。因為我哋其實見到個輪候隊咧，有啲最後佢都走咗嘅，其實唔用嗰個登記。咁另外就真係有其他唔係冇方法噶嘛，有其他兩個方法登記咧，係好快就已經做完噶啦。 其實，但係你個智方便嗰個渠道，你俾得人去揀，應該都係正常嚟講都應該係要順暢啦。但係都要尋日出現嗰個情況，就過幾兩個鐘啦。我就想知道今日係咪有機會會即係改善到，起碼一定唔會出現等咁耐嘅情況。同埋你頭先講嘅優化係點樣優化咧？係咪成個網絡流量可以容納到即係幾廿萬人都得咧？咁或者最高嘅容量又係幾多咧？咁另外嗰個問題就係頭先好多都話啊，其實係排隊排咗係智方便，可能排錯咗嘅。咁啊排到之後先發現原來自己唔係智方便嘅用户，咁啊由頭排過。其實可唔可以喺個設計上係做到啊，肯定咗佢哋係智方便嘅用户先開始排？咁起碼大家就唔使排完一輪，跟住就白排咁。即係可會唔會設計上可以改呢啲咧？ 明白明白。嗱我哋當然啊，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同事喺度睇緊即係要風險低，因為始終嗰、那個成個登記系統運作緊啊。咁當然一定唔影響我哋其他好大部分市民底下睇下啲咩優化功夫啦。咁有啲功夫做咗嘅，咁其實個輪候時間咧，琴晚咧係去到應該少過半個鐘嘅。咁今朝又多翻少少啦。咁我哋會睇住其實晏啲我都會同佢哋開會咧，睇有啲乜嘢可以做啦。咁至於頭先你講嗰啲建議係好嘅。其實我哋琴日做咗一樣嘢嘅，因為咧，如果你有留意入咗去我哋個網頁度話點樣登記咧，我哋有兩個選項嘅。咁本嚟就係第一個就係、是、啊，如果你用智方便，第二個就係你唔用智方便。我哋後嚟咧將兩個調咗啊。咁調咗原來有方便有分別嘅，因為我哋原本諗住啊，梗係有，跟住就係冇啦。咁原來有啲市民可能唔係好知道智方便係咩咧，咁第一個就 click 咗入去，咁於是咪坐住咗咯。咁我哋調咗有啲幫助啦。咁另外就係話啊，可唔可以真係佢登記咗先俾佢入嚟？其實個程序係咁嘅，用智方便咧，佢有兩個方法入，一係咧就是、用自己嘅手機，你入咗智方便，然之後先入去嗰、那個登記系統。咁呢個就本身你要係嗰、那個智方便嘅用户，你先做到啦。咁但係我頭先咁講，有啲人咧就即時登記啊，即時登記入去個智方便，所以咪都坐住咗智方便嗰個系統啊。其實就唔係坐住咗我哋嘅登記系統。咁另外一啲咧就係佢入咗落去我個登記系統咧，然之後就問你係咪揀呢個？揀呢個咧，其實佢會出個二維碼嘅。咁跟住你就開你個智方便個户口咧去掃個二維碼。咁於是好多市民就去到其實係啱啱第一步嚟嘅啫。佢見到咦二維碼，咁跟住佢就先至一係咧就係先裝嗰個智方便，一係咧就坐住咗喺度。咁所以好多人咧其實開咗二維碼之後就坐住咗喺個系統度啊。 嗯， 係啦係啦，咁呢啲我哋都係琴日一路睇嘅時候同事發現嘅問題嚟嘅。咁我哋多方面啦，個系統度睇下咩頭先講啦，喺個風險可控嘅情形之下去改善，同埋我同意頭先阿張女士講啦，我哋都要做多啲宣傳教育啦，即係可能講多少少，等市民清楚少少，咁希望嗰、那個程序就會流暢啲啦。 嗯，因為我見有啲就話直情唔係要輪候嘅問題，入到去個智方面嘅界面咧，直情係話有一啲網絡異常，跟住認證唔到身份，咁呢個問題又喺邊咧？其實 呢個係嗰、那個就係佢本身個應用程式啊，因為好似頭先咁講啦，其實琴日有成接近40,000個新增嘅户口登記，跟住好多人係本身嘅用家又 click 入去，想入去做認證，或者想入去，然之後由嗰度去做填表，就入去嗰個登記系統，所以同一時間咧，好多人用嗰個程式，所以嗰個程式嗰個負荷咧係接受唔到，因為嗱你睇下，因為佢哋截到琴日啦，其實大概之前有講過40,000+個登記用字方面嘅人噶嘛，咁呢輪多咗啲，咁啊50,000+啦，其實50,000+啫嘛，但係琴日輪候咧有時係超過80,000或者40,000，最高嘅時候40,000等，咁都可以想象嗰啲其實真係未必係字方面嘅用户嚟嘅，咁所以佢哋遇唔到咁嘅情形出現啦，因為淨係用以為係用緊字方面嘅人先會用噶嘛。 OK， 頭先同兩位聽眾傾過啦，咁佢哋有啲意見，有啲就話你哋限時要去登記咧30分鐘咧就太緊迫了，他們根本可能有些長者根本就是不能夠在那個時間內完成，很緊張。另外就說到個認證問題，他說太複雜了，這個也都不止一個人這樣說，認證方面你們怎麼看呢？這個是不是都真的對於一些市民來說不是那麼輕易呢？ 剛才因為我剛才聽了少少張太說，他那個不是認證，他是不是說機械人那個啊？ 我听落应该系咁样咯，简图 嗰个就唔系认证。身份认证头先讲就系有个三款啦，你答嗰两条保安问题其实好简单。其实嗰个机械人嗰个咧，即系我不是机械人嗰个咧，其实就系 Google 佢嗰个既有嘅一啲程式嚟嘅，系防止嗰啲用嗰啲咩网络攻击啊。咁所以系一定要会有嘅。咁通常第一条佢就系叫你 tick 啊，你系咪一个机械人？咁跟住到因为好似要答三条啦，咁到三条佢就出个九宫格啲图画俾你拣嘅。咁我明白咧，就係如果我哋做開 Google 喺度揾嘢咧，都出現呢啲嘢嘅。因為真係防止嗰、那個程式攻擊啊嘛。咁但係冇做開嘅市民咧，可能係第一次見到，又見到登記有個時限咧，係會有啲緊張嘅。咁第一嗰個時限度，我哋睇一睇，係咪可以調節？因為我哋最初係3分鐘，30分鐘啦。其實我哋知道一般市民可能5分鐘已經做完嘅。咁我哋諗住30分鐘就有鬆啦。咁但係亦都諗最初，如果我哋定45分鐘，市民會唔會覺得哇，原來咁複雜嘅？要45分先做完，咁所以我哋就定咗30分鐘。嗰、那個我哋睇下可唔可以調節啦。咁另外就係其實做嘅時候，大家都我覺得當玩遊戲。頭先阿張太講得好好，當玩遊戲咧就係九宮格出嚟，佢好多時就問你邊幾格有棵樹，咁你去揀。 有啲話太複雜啊嘛，反而話。 sorry 點啊？ 即反而話太複雜啊，就有啲 明啊明啊，但係因為呢個咧係 Google 防止嗰個網絡攻擊嘅一啲既定嘅 features 咧。如果我哋要改咧，其實係有risk 嘅。咁但係我哋都有留意到，因為應該要做三次嘅，即係有三個程序嘅。咁我哋都會諗下，如果嗰、那個譬如減少啲又得唔得？呢、這個我哋要稱一稱嗰、那個網絡嗰個危險度同埋嗰個方便度咧。如果唔係，我哋都會做多啲宣傳咯。 嗯，另外我想問啊，你哋就話即係30分鐘內要完成成個登記咧，但我同時見到又話發現有啲排隊號碼嘅有效期得10分鐘嘅啫，即係排到佢。如果10分鐘咧，即係登記唔到咧， 嗰兩樣嘢嚟嘅。填嗰個咧，因為你完成唔到你成個登記，30分鐘咧，佢會出翻嚟，即係唔想你坐住。咁但係嗰個排隊有效期咧，係因為有啲人排下，其實佢根本用咗第二樣登記或者遲啲先登記，其實走咗，但係佢又唔識咗個畫面。咁所以嗰個十分鐘咧，就係你嗰個排隊 number 嘅有效期。 嗯，但係個現實就係因為排得好長，啲人真係行開咗，到佢嘅時候，突然間十分鐘之後又話冇咗佢份，咁啲人變咗排咗好耐，又變咗又。條隊又冇咗佢份啦，到最後呢個有冇得等耐啲咧？又其實有冇得改咧？ 我哋同資訊科技嗰邊去傾一傾，呢度係咪等耐啲？因為其實等耐啲，可能好似頭先咁講啦，其實可能好大部分人咧，其實開咗入去之後咧，跟住佢見等咧，佢唔理，其實佢可能諗住遲啲再入翻去嘅，咁佢就唔做住嘅，咁就會坐住咗。所以如果拉長咗，可能會更加坐住。但係都係想講一句啦，其實大家就算等跟住所謂冇咗個號碼，唔使擔心，因為頭嗰兩個禮拜完成。 成的電子登記都同樣是8月1號拿到第一張券的嘛。Okay. 所以譬如你我今天我等很久，那你就明天再入去，或者夜些方便有時間的時候再入去，其實可以這樣做的、okay. 就不需要很擔心好像下去喝茶，如果我沒有了我就吃不到這餐飯、就不是這樣的。 OK、另外有關於我見到一些視像人士都有些看法，就說譬如整 個網頁設計就說沒有照顧到他們需要，包括就說登記時間只有30分鐘，但不停就個軟件在讀那個倒數時間、因為很影響他們的語音認證，同埋佢亦都話個語音認證咧係要講英文嘅，係嘛？呢個對於即係咪唔係太方便？呢、這個究竟改曬未嘅咧？呢啲？ 嗱、嗰、那個因為又係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去設計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根據咗一啲指引咧，係符合咗一啲國際認可嘅指引，係無障礙網頁設計嘅。咁就係做到啲基本或者優先等級嘅無障礙標準啦。不過都多謝琴日香港失明人士協進會咧都提咗啲意見。咁我知道嗰個話不斷讀出倒數嗰、那個倒數嗰、那個剩餘時間咧係即刻改咗噶啦。嚇、嗯，咁、那個冇問題。咁其他個另外嗰個咧應該就係機械人嗰、那個。因為機械人嗰個軟件咧，就係用咗國際常用嗰個咧，就係用英文嘅。咁我哋而家佢哋嗰邊係應該睇緊咧，有冇一啲香港適用嘅即係粵語嘅替代方案咯？ 幾時改到啊？呢個因為都開始登記嘅啦嘛，其實 明白啊，盡快嗱佢哋我知道資訊科技仲加辦公室嗰邊啲同事睇緊嘅，咁會睇下嗰度會唔會可以揾到香港可以用嘅軟件啦。如果唔係，暫時就會用住嗰、那個。咁頭先咁講啦，因為嗰個機械人嗰個，我哋都睇下可唔可以能唔能夠減散啊嗰樣嘢。咁我哋都各方面睇下有冇優化嘅方案啦。 好啊，我另外就想問，因為有啲聽眾都打嚟，尤其是視障人士啦，佢打錯咗一啲資料嘅時候，究竟系統會唔會通知佢哋嘅咧？因為佢哋唔知喎，其實。 應該會的喎，這個我同佢哋都確認一下。因為應該係打錯咗咧，譬如如果你係一個電話入電話 number， 你唔係入一個電話 number 咧，佢係會顯示出嚟嘅。咁應該如果係火線障嗰啲係會讀出嚟嘅。呢個我哋去我去跟進一下。 嗯，好啊，唔該曬黃鶴玲，同你傾到呢度。 嗯，拜拜。 好，黃鶴玲咧就係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嘅主任嚟嘅，同我哋講到有關於電子消費券啊，咁啊，尋日就開始電子登記的方式了，你繼續可以打來1872311，九點鐘之後的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會聽你的電話，講下電子消費券整個登記的流程有沒有什麼意見呢，繼續打來。 系统曾经出现故障，呼吁市民无需心急，只要在未来两个星期之内完成电子登记，都可以在8月1号获发消费券。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中大工商管理学院高级讲师李兆波认为，消费券计划对经济提振作用不大，因为计划只是维持短时间，而且大集团推出的优惠奖赏，小商户难以竞争，相信对小商户的帮助有限。网店管理平台创办人吴嘉嘉就说，中小企虽然较难和大集团竞争，预料有一半消费券的金额会流入相关企业，而计划令市民的消费意欲增加，只要中小企依势提供消费优惠，相信会受惠于计划而增加生意额。经济日报报道。 星报报道，本港近日新增一宗本地源头不明确诊个案，涉及指定检疫酒店油麻地红茶馆酒店一名41岁女兼职清洁工。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证实，一名清洁女工带有 Delta 变种病毒，病毒基因排序同曾经入住同一酒店的确诊印尼外佣一样。虽然清洁工的病毒量低，只能够排序到 10% 的基因段落，但是将该段落同外佣比较，两者是100%相同，代表二人属于同源。潘烈文推断清洁工很大机会是在酒店房内受病毒污染或者感染。这个是成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昨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三名患者都是由英国返港，全部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计划在这个月内为外地抵港者在机场做抗体测试，如果验出有新冠病毒抗体，就可以将检疫期缩短到7日。不过有专家警告，现在 Delta 变种病毒在全球各地扩散，接种疫苗之后仍然有机会受感染和波疫，而且暑假回港人数增多，放宽检疫期容易有走漏个案将病毒带入社区。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 七一次警案疑犯已经死亡。咁，寻日喺案发后嘅第三日，警方话凶徒受到失实资讯以及煽动性言论激化而策动孤狼式恐怖袭击，案件转交警方国家安全处接手调查。同时，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话会尽快立法规管假资讯同埋假新闻，正系做法律研究。民主党质疑点解警方喺短时间内就断定死者系受失实资讯影响？而记者协会就担心立法将会影响到新闻自由。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佩凡就话必须立法严管煽动资讯，他会在立法会上提出讨论。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提到，七一警员遇袭事件发生之后，有网民话凶徒是烈士，更加涉嫌发布煽动杀警和烧警察建筑物等言论。警方昨天拘捕两名在社交平台发放相关贴文的男女。消息说警方已锁定多个目标，不排除日内有更多人被捕。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表示，案发之后网上很多人将凶徒英雄化，并且鼓励他人袭警和杀警，直斥有关言论违反道德和人性。又指有人在案发现场向死者献花的做法属于分化社会和仇警。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每人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昨天开始接受网上登记，使用政府自方便登记要等超过一个钟头，早前疫苗接种网上预约最长更加要等4个钟头，反映本港数码基建落后，与本港打造国际创科中心的要求并不相称。社评说，应该借鉴内地、新加坡等创科基建成功的经验，加快本港智慧城市的发展步伐。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但公报社评，警方昨日拘捕涉嫌煽惑他人犯罪的两名男女，而警方国安处就接手处理上星期发生的涉警案，调查有没有同谋和是否被煽动犯案。社评说，香港需要严格执法，更加需要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重判煽动者以儆效尤，配合有针对性的教育，重塑价值观，才能够铲除本土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大公报社评。 信报社评讲到，讨论超过15年的垃圾征费计划终于渐见眉目。问题是，推行垃圾征费必须要增添足够的配套措施，否则成为空话。立法会饮食界议员张宇仁话，仍然担心政府未必能够在时限之内完善设备，无法全面处理食肆的厨余量，以致到最后都是去晒堆填区和焚化炉。社评话，推出垃圾征费之同时，亦都要急需积极提升配套措施，才可以相辅相成。信报社评。 城报社论话，港铁屯马线松皇台站是第一个车站文物馆，不过根据港铁附例，乘客如果在150分钟内未能够出闸，可以被扣最高车资62.5元。如果市民希望乘坐全程屯马线来回，根本不可能到松皇台站参观展览。社论话，港铁应该体贴民情，为有意到站内参观的市民作出特别安排，甚至修改出闸时限。城报社论。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咧，荃湾嘅荃景围天桥嘅交通意外咧，影响到好挤塞嘅，咁喺1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车龙都短咗好多啊，咁再讲多次啦，荃湾嘅荃景围天桥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江南工业大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就短咗好多啦，排到去象鼻山路天桥近住锦丰园对出，咁头先影响到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屯门公路方向挤塞嘅。咁而家就冇啦，咁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公路方向咧，就只系慢车少少，车龙就已经消散啊！咁再重复多次啦，荃湾嘅荃景围天桥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江南工业大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就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象鼻山路天桥近住锦丰园对出。咁而家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车龙已经消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 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道一段慢车，排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就挤塞，龙尾在定富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在西贡消防局。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啦，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7月5日，5000元消费券计划开始接受登记。 警方拘捕一男一女，涉嫌在社交媒体发表煽惑杀警及纵火言论。 新增3宗英国输入个案，均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 普京签署新版国安战略，提及与中印合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於電子消費券啊，咁而家就話申請日期咧，由即係尋日開始啦，電子嘅登記方法咁啊，去到7月17日，咁啊可以8月1日拎消費券。7月18日至到8月14日登記呢一個嘅電子消費券嘅話咧，就9月1日起可以拎呢個消費券。咁就頭先講到唔同嘅途徑啦，咁啊其中包括咧係可以自方便登記啦，可以係如果你係填翻上年係申領過10000元嘅現金發放計劃嗰啲登記資料咧，已經填咗嘅話咧，就可以。是答两条的预设问题，刚才都讲到了联络电话的最后4个数字啊，同埋你拎呢10000元上年呢10000元嘅银行户口嘅号码最后5个数字，有呢咁嘅方法嘅。另外书面登记由今日开始啊，今日开始去到8月14日都系呢个嘅书面登记嘅申请呢个电子消费券嘅日子嚟嘅。咁你就要填好个表格啦，咁就连埋你嘅身份证副本喺办公时间交翻去任何一间嘅邮局或者系指定嘅5间银行嘅收集箱。咁指定银行咧就系中银啦、东亚啦、恒生啦、汇丰啦同埋渣打嘅指定分行嘅，咁啊有书面登记、电子登记，咁大家留意翻啦。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陈先生，早晨。 早晨，乐文你好。 系你好，请讲。 我琴日咧就登记方便二嗰度啦，咁就 自方便系嘛？ 下次方便吓，咁一早就好多人排队大塞车，咁我就晏昼5点零钟啦，咁佢就显示出嚟咧都要等1个钟头45分钟。咁后屘我就用一个另外一个唔系自方便嗰个咧，不过都系要等咯，咁我后屘逐啲都放弃啦。 等几耐啊？唔系自方便都要等啊？ 嗰个要45分钟。 哦，咁样啊？点解咧？有冇话咩原因咧？佢系？ 佢話好多人都登記即係輪候咯，即係好似排隊你睇醫生攞籌咁樣咯。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比較都係叫做都唔係好適用電子嗰啲手機咁樣，我都照用啦。咁即係都覺得好麻煩啦。咁有啲有心嘅議員咧，就淨係幫啲市民咧，淨係用八達通登記咯。咁我就即係我 WhatsApp 問佢會唔會幫手用手機啊？佢哋就一次好多區議員都話唔會幫手。咁我覺得。有啲長者佢哋有啲係唔識字啦，咁填表都填唔到啦，咁樣即係我覺得今次政府咧，即係做成好複雜，就算用電子嗰個方法咧，都大塞車。咁你叫我哋即係翻工嗰啲人點可以咁日日同你咁樣去登記咧？即係我覺得佢今次即係好心做壞事咯。點解唔好似上次即係一萬蚊咁個方法喺銀行嘅登記就搞掂咗？ 咁佢話要振興經濟，咁我哋用嗰10,000蚊都可以消費啫。你今次啲消費券真係好複雜，人哋澳門都冇你咁複雜。即係我希望佢即係考慮一下點樣去改善一個系統，俾我哋好容易入到去啦。 好啊，唔該曬陳生。不過政府都話、其實唔使趕住喺頭一兩日就咁快登記嘅，因為成個申請期攞到第一期在8月1日的話咧，可以去到7月17日登記都得嘅。咁啊，仲有杜太喺電話旁邊，早晨。 喂，系早晨，肖乐曼， 你好，请讲。 早晨，系我想讲一讲咧，我琴日嘅经验嘅。咁我琴日咧都尝试入去呢、這个至方便呢、這个户口嗰度，想话登记啦。点知原来我其实我琴晚未够10点就即系做呢个动作。但系咧就等咗都超過半個鐘啦，咁卒之入到去，入到去，但系咧就做咗兩下之後咧，佢就整咗個二維碼要掃描個二維碼，咁我就企咗喺度做唔到啦嗰度，咁卒之我就唯有 點解企咗喺度做唔到啊？即係你唔知佢下一步應該要點？ 唔知係啊，我佢又話咩用自己部手機啊，另外一個又用另外一部手機啊嚟到掃描咁，我真係因為我對於呢啲電子嘢又唔係太熟嘅，咁我變咗即係睇唔到佢點樣可以即係再繼續落去咯。咁卒之我就做唔到，就收即係取消咗啦。咁我就用另外一個就唔係至方便嗰個程式去登記。咁咧就但係我就發覺有啲複雜，因為佢又要填嗰個身份證嘅簽發日期啊，所以我哋其實做之前咧要準備定三樣嘢，要準備定身份證。你我10,000蚊入嘅銀行户口嘅 number 同埋八達通嘅號碼，加上咧佢咧就要驗證咧就3次嗰啲圖畫咧，你要選擇咧，其實真係唔係太清楚嗰啲圖畫，尤其是我哋年紀比較大少少啦，咁真係要放大佢，同埋係佢係蒙蒙地嘅，唔係清楚嘅，所以都。即係要好小心去選擇咯，如果選擇錯咁，你又要再重新選擇過咁樣。 明白，唔該曬杜太。不過呢、這個睇下政府方面啦，會唔會可能聽咗一啲意見之後都有機會有啲改動啦？有關於嗰個認證嗰方面，唔該曬杜太嘅電話。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下有關於電子消費券開始登記啦。今日就開始係書面登記，尋晚開始電子登記嘅。今日歡迎大家打嚟。有關於疫情方面，就尋日新增3宗嘅輸入個案，咁啊就係。都是英國翻嚟香港嘅，咁全部都話驗到有呢個 L452R 嘅變種病毒株啦。咁佢哋都係冇打疫苗嘅。有關於初步確診方面咧，就話少過5宗。咁之前咧喺油麻地紅茶館酒店嘅印容啦，同埋一個曾經喺嗰度執房嘅兼職清潔工咧，都係相繼確診啦。咁呢一個嘅酒店負責外判消毒公司。消毒工作的清潔公司咧就係立高啦，咁就係被發現咧，佢哋喺消毒嗰個印容嘅房嗰度咧係話唔夠10分鐘啊，喺個時間上咧就被指係不足啦。咁啊見到而家港大團隊都證實啦，這個清潔工咧係帶有呢個 Delta 嘅變種病毒，同印容嘅病毒基因咧。是吻合的。咁亦都相信咧，嗰個印容咧就係呢位清潔工咧所帶病毒嘅源頭啊。呢、這個咧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係，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何柏良。而家講到個清潔工同個印容咧嗰個嘅病毒嗰個基因係吻合嘅，係咪即係都好大機會佢有一個直接嘅傳染嘅關係，定係點樣嘅？ 嗱，佢到底係污染啊，抑或真係受到傳染咗，仲感染咗個病毒咧？暫時未係可以確定。咁嗰個病毒咧，就我哋做檢驗嘅時候咧，檢測個病毒基因啦。咁有病毒基因咧，就唔一定等於咧佢有個傳染性。咁所以喺嗰個清潔工咧，佢嘅呼吸道樣本檢測到病毒基因咧，就現階段咧就。未可以確認咧，佢係受到感染，因為咧，如果佢係感染咗咧，應該就入院之後持續會檢測陽性啦，咁同埋就會有病徵啊呢啲咁啦，咁但係暫時咧喺醫院裏邊進一步嘅檢測咧，就都係陰性嘅，咁所以就要觀察多啲時間啦。如果佢係感染咗，啱啱感染嗰刻你就攞樣本檢測咁啦，咁你哋檢測到陽性咯，咁如果佢係過咗潛伏期，其後發病嘅，咁可能。預計喺呢個星期之內咧，咁佢就會由入院開頭檢測陰性咧，就轉做陽性咯。 即係個進一步確認都係等個時間上再做多幾次檢測。 睇下個情況。 冇錯啦。 而家就見到話個房入面呢都攞咗一啲環境樣本啦，其中喺洗手盤嗰度拎一啲環境樣本呢有兩個就呈陽性嘅，其實都隔咗好幾日啦，呢啲病毒再經過又消毒過啦，仲留喺間房嗰度仲驗到陽性喎，係咪一個變種病毒先係咁，定係一個好正常嘅情況，定係點呀呢個係？ 嗱，呢個咧就要兩方面喺度睇啦。咁嗰個嘅房間咧，就係經過咗一個環境消毒啦。咁如果你話針對喺檢疫酒店裏面咧有個案係確診就陽性結果咁啦，咁嗰個房間嘅處理咧就有一套特別嘅方法嘅。咁其實衞生防護中心咧就佢就住有咁嘅情況發生咧，要點樣去到清潔啊、環境消毒咧，其實都有一套幾詳盡嘅指引嘅。咁呢套指引其實就喺今年年初一月嘅時候咧，都已經係有喺度噶啦。咁咧就最近一次咧就6月17日咧就都最後更新過，即係有一個定期更新嘅指引嘅。咁如果你按照衞生防護中心嗰個指引咧，就係、是、以呢個稀釋漂白水為主去做個環境消毒咁啊。咁你如果真係跟足嚟做咧，咁裏面有呢啲病毒呢應該就係受破壞咗，咁應該就係檢查唔到嘅。咁所以如果佢係喺裏面呢仲係檢查到陽性嘅話呢，咁某程度上呢都反映呢就嗰、那個使用漂白水去消滅呢啲殘餘病毒嗰度呢就嗰、那個成效呢就係、是、存疑嘅，未必係有跟足到衛生防護中心嗰個指引去到做囉。咁所以呢佢係檢查到仲係有陽性嘅話呢，咁同樣咧就有個機會咧就佢有傳染性啦。咁啲有傳染性咧即係你有清潔工入去嗰度工作，如果做得唔小心嘅，佢有機會受到感染啦。咁如果同一個房間咧就喺其後就有人士入住嘅話，咁入住檢疫嗰啲係檢疫嘅人士啦。咁佢原本係冇受到感染嘅。咁你入住咗一間未經過充分消毒嘅檢疫酒店房間咧，就有機會因為接觸呢啲喺環境裏面殘餘，就仲有傳染性嘅病毒咧，而咁樣中招嘅。 即係呢個可能係個公司或者個別工人嘅問題。個指引上面你又睇到有冇問題咧？因為我見頭先你講嗰份即係最後六月修訂嗰份衞生防護中心嘅俾酒店從業員嗰個嘅健康指引啦，佢其實就針對一啲酒店入面有確診個案嘅嘅一啲環境啦，咁就有講到話即係譬如抹咗一啲嘅，譬如1:4嘅稀釋家用漂白水，就抹完之後咧，等10分鐘先至過清水咁。咁但係就住一啲普通嘅檢疫酒店咧，佢就好似喺個時間上面咧就冇特別話啊，應該要抹完幾耐，再等幾耐風乾，跟住再抹啦咁，即係冇呢一個規定嘅，好似係。咁其實我見到今次咧就講到話消毒嗰個時間都話啊，消毒嗰個印容嘅房間嘅時間唔夠啦咁。你覺得個時間上面喺指引嗰度唔需要再講清楚啲，或者時間係咪真係個關鍵咧？又 嗱，其實指引本身咧就而家嗰個內容咧就都幾詳盡噶啦。咁頭先提及嗰個嘅指引咧就16頁啦。咁佢裏邊咧就譬如關於使用漂白水，咁你就點樣稀釋啊？咁稀釋完如果有環境表面就需要消毒，咁嗰個稀釋漂白水咧同個表面接觸嘅時間需要幾長咧？咁依家睇翻佢裏邊咧，其實就另外再有一啲其他嘅感染控制嘅文件咧，就去互相參考。咁依家你話對於一般清潔工、一般市民大眾咁啊，咁要去睇完一份呢啲純，即係基本上一個純文字版嘅指引咁啊，要單憑自己閱讀，就閱讀完之後咧，就完全清楚同埋掌握到點去使用咧，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咁所以如果你話針對喺檢疫酒店裏面咧，就檢疫酒店一定係高危㗎啦，因為你睇翻就喺香港其實就近呢幾個月絕大部分嘅確診都係傳入嘅個案㗎嘛。咁即係話咧，你喺檢疫酒店裏面咧就進行呢啲房間清潔消毒嘅清潔工。咁嗰個特別係如果係處理一啲曾經有確診人士入住過嘅房間咁啊，咁對嗰個清潔工或者其他進入去裏面嘅員工本身咧係高危嘅。咁所以如果佢要做個環境消毒咧，就做得夠穩陣，就到下一個客人就可以安心去到入住嘅話咧， 你單靠那些清潔工就是普通人看一份指引，咁然之後咧就去做，呢、这個唔係穩陣嘅辦法嚟嘅。咁、 okay. 當然你嗰個穩陣嘅辦法咧，就係、是、你有培訓啦。咁就呢啲去操作嘅人士咧，就佢喺最好喺現場或者近似現場呢啲環境咧，就有一個模擬一啲嘅示範。 嗯。 咁喺初初呢啲未有經驗做咁樣環境清潔消毒嘅清潔工去操作嘅時候咧，你要有人去監督咯，即係喺現場睇住咧。譬如喺醫院為例啦，咁醫院我哋都有一啲隔離病房咁啊，咁隔離病房你曾經有呢啲高傳染性病毒嘅人士入住過咁啊，咁之後嗰、那個清潔你唔會隨便就揾個外判工去到做，咁佢去到做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啲人士咧就向佢解釋要點去操作啦，稀釋之後個接觸時間要幾長啦，咁同埋咧就會有人睇住佢做咯。咁譬如 點樣加強個監察咧？你覺得？因為我見政府嘅講法都話，因為安全理由，咁佢哋政府人員都唔會入間房嗰度咧，係現場監察消毒嘅。咁佢話研究其他加強嘅監察方法，有冇啲咩睇法咧？呢、這個又 嗱，你首先就培訓有冇做先？ 嗯、 即係如果你係外判咗嗰啲幾間公司咁啊，咁佢去現場做呢啲清潔嘅工作人員咁啊，咁你係冇足夠嘅培訓咧，咁呢個你首先喺培訓嗰度可以加強啦。咁其次咧，你話係喺嗰個地方裏面去到監察咁啊。咁如果你喺嗰個現場裏面，你首先就進入去嗰個地方啊，咁啊清潔工本身咧就有一啲叫口罩啊、護目鏡啊或者面擋啊，就呢啲防護呢啲嘅防御措施咁噶，咁有呢啲防護措施，咁特別如果你再加埋嗰、那個清潔工本身咧係接種咗疫苗嘅話，呢、這個係安全。咁、所以如果你係有充分嘅呢啲防護衣物，或者嗰個負責監督嘅人員咧，佢監督嘅人員都接種埋疫苗啊、我睇唔到有咩風險，唔可以有人喺現場裏邊監督喎。 OK， 咁你譬如而家你醫護人員咧，就算有確診嘅病人咁啊，咁相同嘅防護衣物，就入去睇病添啦，幫病人攞樣本添啦。咁你喺一個房間曾經有人住過，裏邊就冇病人繼續喺裏邊播毒噶啦。 係 有乜嘢危險唔可以進入去嗰度做監督咧？我覺得呢個講唔通啊，呢、這個咁樣説法。 另外都想問一下何柏良有關於即係新加坡咧，近日就話即係有啲放棄清零同病毒共存嘅一啲嘅諗法啦，就話唔再大規模追蹤一啲確診者嘅接觸者，亦都會恢復咧免隔離旅行啊。呢、這個對於成個疫情嗰個風險有幾大咧？同埋香港之前都一路同佢傾開嗰啲旅遊氣泡嗰啲噶嘛，喺咁嘅政策之下啦，新加坡咁其實對於香港個風險又有冇咧？ 嗱，佢新加坡嗰個咧，暫時就未係一個官方嘅説法嚟。咁佢就係新加坡嗰個防疫小組咧，裏面有三個嘅官員咧，就喺報章裏面咧就聯署發表咗一篇文章。咁、那個文章大致上咧就表述咗喺新加坡咧就防疫上邊嗰個路線圖啦。咁正如啊主持頭先所講啦，咁佢裏面有一個主要嘅方向咧，就係希望新加坡咧就嗰個疫苗接種比率就達到一定嘅目標之後咧，就行一個與病毒共存嘅路線。咁、就而家少少採取一個零容忍，就社區零確診嘅路線咧，就改變為咧，就好似而家我哋應對流感啊，就受咗口病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去到處理佢。咁、但係佢有一個前提嘅。嗰、那個前提最重要嗰一個觀點咧，就係佢整體喺新加坡裏面咧，要好廣泛嘅市民唔同年齡層咧接種到疫苗咯。咁所以而家新加坡疫苗接種都做得唔錯，六成人嘅人口咧係已經接種咗。 咁所以應該就算開翻旅遊氣泡，香港即係通翻同佢都應該唔會好大問題係嘛？ 但旅遊氣泡咧，就呢、這個就比較危險啦。如果你同佢佢疫苗接種比率高，我哋疫苗接種低，咁佢繼續社區有變種病毒咧，咁、 okay. 你同佢豁免咗呢啲檢疫咧，咁就佢就冇乜大影響。有病毒嘅社區，我哋有病毒入咗嚟，我哋社區咧就影響。 OK， 時間差唔多，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 政府的5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寻日起接受网上登记，截至今朝八点，有接近238万名市民经网站递交电子登记。今日开始，亦都可以将书面申请表格交到邮局或指定银行。其中一个登记途径至方便系统，寻日朝早极度繁忙，进行登记和身份认证时一度出现障碍。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很多在网页轮候登记的市民本身都没有这方面账户，导致进入网页之后才花时间登记成为这方面用户，导致出现系统塞车的情况。黄鹤龄提出，昨日新增的这方面用户有近40000人，是平日的十几倍，当局会改善登记系统。云南省卫健委通报，云南寻日新增3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患者都是男性，年龄由34岁至51岁，其中2人是中国籍，1人是缅甸籍，3人都是在瑞丽市全员核酸检测中发现。瑞丽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连续发布通告，布置加强人员进出瑞丽和重点区域的管理，以及今日上午8点起在瑞丽城区等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所有人员非必要不进出。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出席美国独立日的庆祝活动时表示，即使美国民众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但新冠病毒仍未被消灭。拜登哀悼疫情中的遇难者，他表示经过疫情大流行的一年，大家经历隔离、恐惧和伤痛，现时正走出黑暗，又强调接种疫苗是抵御变种病毒的最佳方法，亦是民众所能做的爱国行动。拜登邀请1000人到白宫参与独立日庆祝活动，出席人士包括军人、家眷和参与抗击疫情的民众。有反对白宫举办庆祝活动的人士担心聚会可能传达错误信息。今年三月堵塞苏伊士运河的长治号货船船东和保险公司表示，已经与埃及运河管理局达成和解协议。运河管理局话，长治号将于星期三获放行，届时会有协议签署仪式。长治号今年3月23日驶经运河时，怀疑因为强风导致搁浅，船身打横堵塞河道，船身打横堵塞航道，6日后重新浮起脱困。事件严重影响全球贸易，埃及当局其后扣查货船，要求船东赔偿。目前唔清楚和解协议涉及嘅款项。运河管理局最初要求船东赔偿超过9亿美元，弥补打捞工作的费用和声誉以及收入损失，其后降至5亿5千万，但船东和保险公司认为金额仍然太高。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三骤雨增多，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29点，跌180点，成交金额12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0点，升29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63.5，跌11蚊。创通桥新上市系报55.3。诺成建华系报26.8，系跌6毫。美团293.6，跌10.4。阿里巴巴207.7，跌5蚊。中国平安74.15，系跌7.5毫。药明生物136.5，跌3.5。汉森制药33.35，友邦保险94.95，系94.7，系跌1。港交所454.2，跌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68，日元111.12，瑞士法郎0.922，加元1.234，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

期2000元，第二期3000元，可以咧之後兩期出曬之後咧合並去用都可以嘅。咁就話最長嘅有效期咧去到5个月嘅，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繼續聽下大家嘅電話，有許先生嘅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師兄。系嗱，而家个问题咧，我系用发达通嚟去用嘅， 系 咁、因此我昨晚我咪试一试咯。我系冇任何心要抢闸要做咩嘢，我谂住诶好啊，我又咪试一试啦，系嘛？我试一试嘅时间咧，都系有啲棘手，就因为嗰啲认图啊，系咪机械人啊？咁嗰啲认图咧就几麻烦下嘅，即系好唔专业啊！我本身是有个美术底的，我一睇嘢就睇下时间一秒钟应该认到系乜嘢啦，系嘛？佢话系船啦，我唔知边只系船，边只系单车啊，边只系单车？ 即系啲图好唔清楚，你觉得定系太细粒啊？啲图 非常系非常唔专业，非常唔清楚。嗱呢个问题咧，要马上要处理，甚至乎之前啊，你即系负责嗰啲嘅政府嘅同事咧，系嘛？你应该第一时间你知道咧，仲有。我真係喺呢方面專業嘅，我都係搞到咁一呢個搞到咁好長咁長時間。咁其實你我係喺限時之前，我已經完成咗嘅。 係， 但係翻嚟覆去，翻嚟覆去咧係煩啊！嗱，如果每個人佢就花你10-20分鐘咧，你計一計幾百萬人啊！你点去处理啊 ？OK， 好啊，唔该晒许先生，都系觉得个认证问题，佢自己都话平时都系即系专业啦，佢自己留意开啲图啦，但系都觉得有啲困难啊，觉得唔系好清楚咁，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再搞搞啦，认证嗰方面。仲有陈先生喺电话旁边，早晨， 系你好啊，萧乐文， 系你好，请讲。 啊，我想有少少意见嘅，我自己都系一个长者，咁咧我就自己又精啲，我首先攞张白纸咧。将身份证 number 签发日期啊，是签发日期太细粒喎，我哋个身份证 系 咁咧，我哋自己攞张白纸写咗先，然后大大只字写好，然后将八达通嗰几个 number 咧，因为太长，又系要写好晒，然后咧，咁啊，然后咧就即刻就当要输入嘅时候咧，咁样咧就比较方便好多，因为我哋咧年纪大咗咧，而佢又话有个限期咧，过咗时咧要重新输入咧，越输入错就越手震。我琴日都系咁样， 死啦！ 第三次失败啦，系啦，第三次失败啦，仲有两次咁机会。同埋咧，头先好多听众都讲过嗰、那个九宫格咧，尤其是佢有一个叫揾一个山岗或者山峰。嗱呢样嘢系死灯啦，咩叫山岗？咩叫山峰？求其我哋系乱咁揿，我试过乱咁揿有错。所以咧呢啲嘢真係要改善一下。 即係佢俾你再撳，係咪再俾你撳過㗎？即係佢再一次。 佢話你失敗，因為輸入錯誤，重新再嚟過，咁又再嚟過，咁樣呢度係比較咩嘅？有時睇住個時間計，一路係咁跳咧，自己係驚嘅。呢樣嘢政府真係要諗一諗。我哋老咗咧，睇嗰啲實字咧太細啊，模棱兩可咁樣。你揀不如咁啦，你揀。有鱼嘅冇鱼嘅，咁揀条鱼我都易啊！你揀个山峰山岗咁，你揿到出嚟，你哋都会望到嘅一阵间。 O、okay, K， 好啊，唔该晒陈生，即系都系觉得嗰个认证方面咧，直情可能理解佢要你揀边一样嘢都唔系咁容易，都唔系净系个图嘅问题。呢个陈生嘅睇法。仲有黄小姐，早晨。 系你好啊。 系你好，请讲。 系，我想讲系，琴日我登记咧，我觉得最主要就系开咗个版面咧，佢冇一个好清晰话俾我听，网页版、手机版，其实可以好简单。我諗佢係想推佢嘅 app 啊，應該係，所以咧成日都係自方便，一去到一直自方便，咁我都俾佢猶豫去自方便，咁當然我等咗個幾鐘啦，我冇等到啦，跟住我就屋企人話不如睇清楚先啦，咁樣跟住上翻網頁版咯，咁5分鐘就搞掂咯。 即係你上翻網頁版係講緊上翻登記電子消費券嗰個網頁版，就唔係自方便。 登記電子消費券係啦，即係我冇理到手機啦，我就上咗我開電腦上咗網度咯，因為我本身都係喺網度嘅，跟住咧我就俾佢郵咗去呢方面啦，跟住掃咗佢個 QR code 啦，跟住去咗喺手機啊 download 翻，即係跟住喺手機度 run 咧，咁 run 唔到咁樣，咁我就去翻網頁咯，跟住網頁之後就睇翻原來可以網頁版嘅，咁但我覺得即係應該好清晰。入到個網站話俾人聽網頁版、手機版呢個係最簡單，我覺得，跟住就唔使咁麻煩啦。 但係上到去網頁版嗰啲填咧資料，你覺得清唔清楚啊？都？ 其实 OK 嘅，不过当然我自己都系搏下，我唔记得咗我上次嘅银行系边度嘅。其实，跟住我喺度谂，我亦都即系费事花咁多时间揾翻啲资料啦。咁我系两个银行嘅嘛，咁我试下打一个先咯。 Okay. 通常用嗰、那个，咁啊中咗咯，其实系咁咯。 好啊，唔该晒黄小姐，都觉得如果用网页版即系直接去填咧，就唔系经济方便去填咧，佢觉得都可以接受嘅，咁都清楚嘅咁。再钟先生喺电话旁边，你好。 早晨，早晨， 早晨，请讲。 啊，早輪咧，佢嗰啲官員就話咧，老人院嗰度咧，佢就派啲官員落去就幫嗰啲老人家嗰啲消費券點處理。但係我而家我個屋企嗰啲老人家咧，佢嗰啲老人院就話唔會幫你處理嘅。 嗯， 咁唔知點解會咁咧？老人家嗰啲我哋都好麻煩，用手機用剩我都六十幾歲噶啦，咁、老人家九十幾歲，我點同佢處理咧？真係好麻煩。 嗯， 係嘛？ 即係你覺得如果有人可以幫手幫啲長者或者住老人院嗰啲院友就好啲係嘛？ 佢本來嗰啲官員話佢會落去老人院度幫啲老人，幫同老人院講咧就點樣用嗰啲消費券嘅。咁、但係我問啲老人院，佢哋唔會處理㗎。佢話 不過都好難全部老人院去曬喎。其實有現實上係咪咧？ 佢好似佢喺大氣電波都講過話幫啲老人院即係幫啲老人家會處理嘅。咁我唔知佢點，佢講完之後咧，老人院就冇。我問老人院係唔處理。 你自己嗰個係點樣處理啊？譬如你自己嗰啲， 佢仲未處理啊！一個又要上全身份證，係嘛？我哋六啊幾、七啊歲，幫我九啊幾歲上全身份證，我都唔知點上傳。 嗯 ，OK， 係 嘛？即係你都幾複雜。咁老人院，你如果你政府應該就將嗰筆5000蚊擺喺老人院度，咁我哋唔使津貼佢咁多，咁仲好過啦。搞咁多嘢，即係依個政府都係無能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鍾生。有關於咧係即係喺老人院嘅院友方面，拎消費券係點咧？咁啊，見到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學玲咧，就之前都有講啊，即係佢話住喺院舍嘅長者係咪可以委託家屬去拎消費券咧？咁黃學玲就話啦，當局會係透過社署、社會福利署咧，向有關嘅監護人啦，或者委託人是發信的，咁提醒啲長者咧，應該喺信任嘅親友嘅協助之下咧去拎嘅。咁當局咧亦都話係會向院舍嘅負責人啦，同埋一啲相關機構咧去舉辦呢一個簡介會嘅。咁不過頭先咧有關於鍾生嗰個情況，佢就話佢屋企人嗰間老人院就嘅職員咧就話冇呢一啲咁嘅簡介會等等嘅。有葉生喺電話旁邊，繼續聽你嘅電話。早晨， 你好，朱樂文啊， 你好，請講。 系，我哋咧就喺广东省工作，香港系受雇于香港公司嘅。咁按照呢度讲咧，消费券5000蚊咧，话要24个月噶嘛，喺6月18号之前。咁我哋喺疫情之间就一定系冇噶啦，即系都翻唔到嚟噶啦。就算疫情好多时，一年都超过半年喺大陆噶啦。咁究竟咁我哋算唔算？符合呢个申请资格啦。仲有啊，我都上个政府网页睇过，佢话咧类似呢类人咧系要短期喺短期大陆工作啦，就连家属都系合乎资格咁。咁佢短期系冇定义嘅。 好啊，唔该晒。 解答一个问题。 系，即系有关于你睇你长期喺上面工作系咪有几耐翻嚟一次香港咧？有。 嗱，如果按照一般香港公司派駐長駐大陸設廠啦，就一個禮拜咧都有5日起碼喺大陸噶啦，多數都咁你係禮拜六、禮拜日先翻落嚟嘅，即、 okay. 係按照以上都係。但係咧税單啊各方面咧，我哋都係按照香港好似喺香港公司咁樣申報噶、而且我都係長者，我都符合申請生果金嘅資格噶。 Okay, 他政府網就講得不清楚的。 OK， 好，唔該曬葉生，他就不是長期完全即係喺曬內地嗰度工作生活嘅，咁佢都話有啲日子咧都會落翻嚟嘅，佢一至五咧就係喺內地咁解啊。呢個就係葉生，咁都想了解到究竟呢個情況係可唔可以攞到呢個電子消費券咧？咁睇下會唔會當局喺個網頁上面都可以講得清楚啲咧？因為佢就覺得網頁上面嘅解答咧都未必好清楚。仲有郭先生，早晨，早晨，郭生。 你好，我姓谭嘅。 哦，谭生你好，早晨。 系啊，系、啊。 系，请讲。 早晨啊，我只系分享我琴日入去网页嗰度登记嗰个安排咧。因为之前我都我其实打咗疫苗噶啦，已经。 系。 我系3月27号打嘅。其实两次嘅感觉都一样，都系听到新闻话咧，即系塞车塞得好紧要。咁但系其实调翻转头，我入去嘅时候咧，即系无论系打疫苗或者今次即系登记消费券咧。个感受都非常之好，都系好快速嘅情况之下咧，就已经登记咗。 你用咗几耐登记？即系唔使排队啊？系咪完全？ 嗱，佢咁嘅，其实都同你头先访问嗰啲人一样，入去网里边咧，都系有分话用字方便啊，或者唔用字方便。咁或者我好彩少少咧，我从来冇听过字方便。 哦，所以就反而拣咗嗰条非字方便嗰条队。 我覺得可能系咁，因为我都系一个退休人士嚟嘅，我都冇乜点留意即系呢啲安排嘅。 咁我就反而就揀咗就唔係至方便嗰個安排。 嗯。 咁、 嗯、 我印象中咧，佢都係有限時嘅，都係頭先你訪問啲人講咧，30分鐘之內要完成。咁、 嗯、 但係我只係用咗唔夠5分鐘已經完成咗。 O、okay, K， 嗯。 不過我覺得反而可能唔知會唔會因為我哋係退休人士咧，我哋用呢啲軟件之前咧、 嗯， 自己冇考慮翻自己嗰個能力啊。 嗯。 咁而對呢方面嘅嘢，希望能夠。好簡單，好方便去即係處理。 Okay. 我反而覺得如果政府可以做多少少咧，即係我都係宣傳方面。 嗯。 啊、即係對我哋呢啲退休人士嚟講咧，咁同埋我自己想講少少心底説話。 嗯。 其實而家真係唔知咁講啱唔啱啦，可能啲人唔中意聽啦。而家政府好難做嘅。 嗯。 即係往往啲人都希望政府做到100%，即係100%。 嗯。 咁但係問心講句啦。有邊一個人係可以做到十全十美？ 嗯，好啊，唔該曬阿譚先生，佢覺得整體個登記嘅狀況咧，佢都覺得係順暢嘅，咁亦都覺得如果政府宣傳多啲好啲啦，不過都了解到政府有啲為難之處嘅等等咁。唔該曬你啊，譚先生，先聽一次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西蒙德波娃出生喺。1908年，1986年逝世。 西蒙波娃是20世纪最著名的女性知识分子之一，法国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知识分子、社会运动行动主义分子以及社会理论家。她著有一本畅销全世界、被奉为女性主义圣经的《第二性》。她投身法国女权运动，更被世人关注的是她和当时最著名的存在主义思想家沙特的开放式恋情。她们坚定忠诚又各享自由，有人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沙特为存在主义下的定义是存在先于本质，每个人的人生道路并不一样。有人说品性是天生的，人的本质天注定。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天生的，人首先存在着面对自己，然后界定自己。除了人的生存以外，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或者规条。道德和规条都是人在存在之中创造出来的。我们出生，我们存在，我们用行动来界定自我。每个人的本质是由存在之后的言行所创造所决定的。 西蒙波娃在1949年写了经典著作《第二性》，为当时的女性地位提出了存在主义思辨的名言，女人并非生而为女人，而是成为女人，也就是说女人凭着性征生为女人只是存在，而女性的本质地位就是后天被定义的，不是因为有什么神秘的本能直接注定了她的本质是被动的、喜欢撒娇的、富于母性的，而是其他人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要素。于是她从小就受到灌输要完成女性的使命。有一本最新出版的书《成为西蒙波娃》，以成为作为书名，是对波娃的思想和人生的最佳概括。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成为西蒙波娃》，作者海特·寇克派翠，由卫城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月1日的香港回归24周年当晚啊，咁啊见到一名嘅男子喺铜锣湾嗰度咧，就系、是、用刀咧系刺向啊吉向一名嘅男警员，咁啊后屘咧呢一名嘅疑凶啦，亦都系用嗰把刀啦，同一把刀咧系插落去自己嘅胸部啦，咁啊最后系送院证实死亡嘅，咁啊受伤嘅警员亦都系一度系危殆啦，系送院啦，咁啊见到喺事件发生之后咧，都有啲市民有好多唔同嘅反应嘅，咁呢个时候都想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讲座教授叶兆辉，早晨。 早晨，萧乐文。 叶兆辉教授，想你讲下即系点睇今次呢个事件咧？有个男子咁样袭击警员，同成个社会气氛系冇关系咧？又 我想其实谋杀和自杀那个个案在香港来讲的时候呢，就都是一个不是那么常发生的事的。即是今次来讲的时候，我想就是是一件即是是一件好即是即是是一件即是大就是大家就成个社会都是感觉到好悲伤的事嚟嘅。即是点解即是一个人会用一个咁极端嘅行为就去刺杀，即是去整伤一个就无辜就嗰个警员，而佢自己亦都系去结束佢自己的生命呢。咁所以系反而我就觉得系呢个时候呢，其实最好嘅时候呢，就如果除咗而家政府佢所讲緊佢话要去做一个调查嘅时候，其实喺香港自杀嗰个个案嘅时候呢，如果得嘅时候呢，譬如我哋有死因庭呢，譬如我哋之前有梁先生啊、陈同学啊、周同学嗰、那个即系死亡事件嘅时候呢，都会透过那个法庭是俾大家对成件事情嗰个来龙去脉啊，会有个更加深的认知咧，就以致到咧就喺无论喺网上嘅传闻啊，或者各方面咧，系能够得以一个更深嘅了解，以致最紧要最重要就防止咧就日后呢啲事情嗰个发生，我谂系最紧要 的。过往譬如有一啲自杀个案都好多，即係都希望啲传媒唔好报到咁大或者报少啲啦，希望驚有一个嘅模仿效应啦。其实但今次个事件咁严重呢，见到各大传媒都幅度比较大嘅报嘅时候，你会唔会担心有可能有一啲模仿嘅效应喺出现喺呢段时间出现呢？ 係啊，我其实我哋即係无论你係一个好煽情化嗰个报道，或者一个所谓一个好凄美化一个英雄化嗰个报道呢，其实呢就对成件事情的理解同埋咧都唔係一件係一件好嘅事嚟嘅，因為最怕咧就有啲譬如即係如果係會受到呢件事情受影響嘅人，如果因為呢啲報道，因為呢啲嗰個討論嘅時候，再激化咗一啲更加激進嘅行為嘅時候咧，咁呢個亦都係大家唔係好想見到嘅。我諗有一樣嘢，我想提一提咧，就係其實即係去傷害警員咧，其實就警員本身都係我哋社會嘅一部分。即係我哋希望大家都能夠喺個城市裏面能夠去係平安地去生活嘅時候咧，咁其實係無論係各方面咧，都要係去表示即係極度啊，就個克制啦，就唔係真係希望係能夠將將事情係搞得清楚，然後咧就説得清楚，係俾大家明白。以致到咧，系希望咧，就呢啲事情咧，就唔会再发生。 整体你见到个社会嘅反应点啊？有少部分嘅市民咧，就喺事件之后咧，就有一啲献花嘅情况。咁但系见到政府方面咧，包括警务处处长咧，都觉得话，即系呢个献花嘅行为咧系有问题嘅。咁亦都话系追悼凶徒啊、美化呢啲行为啊等等。又点睇即系政府呢啲回应咧？ 我谂即系整件事，我哋真系希望大家系能够去。即係去睇得比較大少少，其實就根本成，即係我哋係講緊，即係一個自殺，走個謀殺或者一個自殺嘅事件嘅時候，當中咧係一件比較好複雜嘅事情，所以當起真係好盼望透過，即係如果經過死因庭嘅時候，俾我哋更加係清楚了解個事件嘅時候，就會更加好啦。而其實亦都我相信就喺市民嚟講，對呢件事情都係好都有不同嗰個感受嘅。但如果亦都俾佢有個適當嘅方法去表示個哀傷啊，或者其實佢呢個哀傷係可能對即係。唔係話去認同嗰個就施襲者就嗰個行為，但可能係對於呢個城市嗰個哀傷嘅時候，咁其實我諗係有個適當嗰、那個抒泄咧，我諗都係緊要嘅。咁但係 你講嘅所謂抒泄係咪即係包括獻花呢類行為咧？ 即係無論係獻花又好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對一啲事情即係表示即係佢哋嗰種即係嗰種種悲傷啊！其實我覺得依件事情咧，唔係一定係做依樣嘢嘅時候咧，就一定係話係認同咗某個人嗰個行為，但其實係大家喺成件事情，我哋都覺得係一件悲劇。 明白？ 依啲暴力嘅事件咧，唔應該發生，係應該有譴責嘅。 Okay. 但係咧，我哋真係好希望能夠做得好啦。 唔該曬，葉兆輝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唔該曬。